才望到孤单的宇宙，无聊仍是我又背起千斤苦头，无聊依旧曾幻想挥挥衣袖，遗忘谁做戏并放低点点心伤愁，想放手作出种种借口，只想高飞独个远走，不必只懂得看天再怀旧。无奈也需交出笑口，不许有点错或漏，无谓也许通通接受，害怕只争落后，仿佛栖身这小宇宙，渐渐不懂数与分忧，啊哈！当我想到旧战友，常预测今天的以后，无聊谁没有，受压抑差点想泪流，无聊难受，常落空得不到接受，无人明白我，像丧失思想的自由，心里边太多伤心缺口，只因失落了太久，只好孤单的看天再怀旧。 无奈也需交出笑口，不许有点错或漏，无谓也许空空接受，害怕指责落后，仿佛栖身这小宇宙，渐渐不懂何数与分忧。啊，当我想。渐渐不懂何数与分忧，啊，当我想到求自由，无奈也需交出笑口，不许有点错或漏，无谓也许痛痛接受，害怕指责落后，仿佛栖身这小宇宙，渐渐不懂何数与分忧，啊，当我想到头战友。 在你身边守候，我带着承诺回到一个人的落寞，简单的生活，心事不知该向谁说，留到下次见面时候，也许已经记不得，奈何还是要分离，有没有一段最短的距离，将我们的心靠在一起，我曾经答应你，一定会给你消息，希望你也为我多疼疼自己，别再伤心，

切看起来都不会太遥远，转眼之间过了几年，幸福的语言都已慢慢沉淀，即使难免会变得更加洗练，我们不曾妥协。那时我们都回不去的从前，幸好还可以坚持当时的信念。世界尝试改变当初的那个少年，是我们都回不去的从前。当你站在那个夏天的海岸线，我们还是心里面那个偏执的少年。也想起某个夏天，热闹海岸线，少年骄傲的宣言，伸出双手就能拥抱全世界，相信所有的梦想一定会实现，我们不曾妥协。 Yeah. 请我千山万水的旅程。 守护